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哎呦，你能不能稍微停下，这前奏听得我头疼。 这前奏你应该特别熟悉吧？ 我熟悉，可是大早上的你一堆人在你旁边这么你 我跟你说啊，昨天我发现你给我发了一张图片以后，其实我当时就觉得你感觉就是很符合现在这首歌曲的意境，千年之前穿越回来的，对不对？ 不，我以为你要说微笑呢。 好了，各位，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你应该非常熟悉了，来自 FR 带来的《你的微笑》，来打开你天空的样子。 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一秒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100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 这首歌给你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感觉？本小孩说，早晨第一首歌曲就是回忆杀，思绪瞬间回到中学时代。但是他接下来好像有点暴露年龄的感觉了啊。 哎，这个还好吧？那我觉得你的微笑也就算是初高中的时候听的歌吧。郭鹏，你是不是就是工作了以后，然后听到这首歌，觉得 这首歌大概 好好听 啊，这首歌曲我听到的时候大概是我这个 工作以后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我当时嚼着棒棒糖，哇，这首歌好好听哦。 怎么好意思啊，哎呀， 谁让你非要把年龄这事扯出来，有没有意思啊？ 今天早上呢，我们的签到系统非常的热闹啊，待会儿来看看各位，包括呢我们有特别可爱的听众，因为就觉得因为名字是多音字嘛所以说我们每次都读不清楚。 你读一下啊。 行行，他是读音醒西营省 哎，你太坏了 他是这样给我们写的，他写的三个汉字啊，就是欢喜的喜，迎宾的迎，喜迎省。 对然后刚才静云问我，哎，喜迎省是什么省，我说啊，喜迎省，我刚才看了一下，哦，西营省哈，哎呦，真有意思。好了，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天气情况，一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的情况啊。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上开车出门啊，就车上已经有低温预警了，所以真的感觉到这两天的辐射降温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今天夜间呢，北风会减弱，还是会继续辐射降温的。那么预计明天白天，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差不多会在-3度左右，而且继续会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那虽然天气比较晴朗，可是降温比较明显，还是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降风可能会达到6级左右，所以大家外出最好是要注意一下添衣保暖了。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呢是4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体来说呢，是一天比一天冷了。虽然呢，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凉，天气还是怎么说呢，比较天高云淡的。但是呢，这个现在气温确实是越来越往下降了。 对，就到了每年冬天的时候，所有的北京人都必须做的一道选择题 是什么？ 就是蓝天和低温你要哪一个？ 我要低温吧，我可以多穿一点儿。 是，大家其实都这么选啊。 对， 来关注了天气，来看一看我们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的这边，反而是一片其他的景象，就是热闹非凡， 热 火朝天。是，刚刚读到了醒醒啊，说老公的第七名是我帮忙给他签的。那么还有木木呢，说哎呀，好不容易手都点麻了，疯狂签到了第11名，也要求手动来点名啊。大家早上签到都很拼，那么今天早上签到前十分别是来第一名老朋友小莹，第二名是黄坤 Angela， 第三名是于天天，第四名是曹良，第五名是明。 我们来看第6名到第10名啊，这个有的人还非常非常有意思，还之前还上来说，我看我第七名，今天你怎么念，我就这么念出来，我看看啊。第六名的是一勺定乾坤，第七名的是 XY 龙脏，对不对哈？第八名是鱼点点点点点，第九名是 M 点儿，第十名是洋洋。还要说一下木木啊，木木说一大早疯狂签到的结果签到第11名。我跟你说，第11名的朋友你们真的很有福，你们就是什么前十守门员。 前十不应该是第10名是前十守门员吗？ 就第11名就是相当于把其他人都挡住，然后让其他人进来，你知道吗？ 你是什么新奇的脑洞啊，真的是。 是的，好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话题呢，这个话题我要跟大家来描述一个场景，就是早晨我过来打开一个网页的时候呢，静瑜瞬间就饿了，说 停， 赶快把那个拿出来，要去看一下蛋炒饭怎么做，有没有哈？ 没有，蛋炒饭我是会做的，毕竟也是百吃不厌的一道菜嘛，饭嘛，菜饭嘛，对， 菜饭。 但是呢，它这个标题特别可爱，它写的是如何做出粒粒米都能粘着蛋的蛋炒饭，91岁的外婆告诉你做法。哎，你知道我真的是。起码就是我是以爱吃蛋炒饭著长的。就以前的时候，我们同学之间流传一个段子，就我们出去吃那个自助火锅，就你点什么都是不要钱的，但是你单点饭的话是要钱的。我们吃自助火锅，然后我一定要点一份蛋炒饭，我同学就说自助，哎，你干嘛要点蛋炒饭，你不觉得肚子都占饱了之后你还怎么吃别的？我说我真的很想吃啊。 我觉得你太厉害了，你是我见过另外一个大神，因为上一个大神是吃自助餐吃菜叶子吃饱了，所以就那个自助餐确实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那我问你一下，蛋炒饭算是你永远都吃不腻的食物之一吗？ 算是，而且我做过那么多次，我是真的还挺羡慕那种就是在餐厅里才吃得到的，就是每一粒米都能粘着蛋的蛋炒饭。对， 所以你现在刚开始听到了，有没有人开始给你开始做了 搅拌蛋液的这个感觉， 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推荐一下你吃过100遍都没有吃腻的食物。静瑜的答案呢是蛋炒饭，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去吃自助餐要吃蛋炒饭的 还要自己花钱，对，是重点是自己花钱买蛋炒饭 你太厉害了哈。好，那问问大家 家的答案啊，推荐一下你吃过100遍都没有吃过腻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的互动话题。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前奏就已经说明它的这个不凡的来历了。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压中了我的答案呢？ 对，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庾澄庆带来的，哎，它的名字就叫做蛋炒饭。来听听蛋炒饭的制作过程。 这满汉楼已待了3年半，每天挑水劈柴，可没偷懒，端盘子扫地洗碗，我可勤快。师傅说我是块料，全是我中国菜的精髓所在。日苦日夜苦练，基本功不曾间断。到现在，我的刀法精湛，3两肉飞快，我已铺满一大盘。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铁锅甩，10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搞什么这味太难了。 少啰嗦，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 蛋炒饭最近那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5000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专治我辈精英求精，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当寒风四起， 我想有个家。 贝壳新房，12月4日至12月13日年中购房节，立减折扣，特价房超大优惠，花样省钱，上贝壳新房暖冬好房，安家盛会。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Back to us。刚才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蛋炒饭的时候呢，我就看了一下留言啊，我发现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为鲸鱼操碎了心啊。微说，哎，蛋炒饭这歌不留到营养早餐的时候播吗？然后笨小孩呢说，笨小孩更有意思，说，哎，作为一个重庆人，百吃不厌当然是火锅鸳鸯锅，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也特别爱喜欢在吃火锅的时候点一个蛋炒饭，所以我蘸鲸鱼。你有什么可蘸的？我们现在有没有 PK？ 蘸什么蘸呢？ 但今天确实是有 PK 环节的 ，PK 图片。今天早上因为秀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推荐一下你吃过100遍都没有吃腻的食物是什么？月年小哥，你先给我站出来 啊！ 为什么要在大早上明知道我们两个都是不吃早饭过来上班的人，要找这样自虐的互动题目？我现在主持不了节目了，我跟你说，我要闹脾气。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的肚子里面有咕噜咕噜叫的声音啊！ 哎，你看着我们这满屏的好吃的，我随便给大家分享几个啊。 好， 阿贵说，我也没有吃早饭呐、啊，这个话题真的好饿，吃不腻的东西很多，比如说峨眉酒家的宫保鸡丁、鸡腿肉做的，哎呦，中午必须要去吃。 哎呦哎呦，你不能说哎！ 啊、毛新阳说，我觉得百吃不厌的一道菜是山西老家的过油肉，每次回家下馆子直接点这个，而且这道菜也可以做成过油炒面、过油肉配小花卷儿。哎呦，总之我都流口水了。还有红色部队也说自己做的烩饼何止100遍，现在我媳妇儿、我闺女都爱吃，软软的、酸酸的，一碗吃下去啊，哎呀，舒服。 我挑了半天，我只看到一个，我觉得看上去没有现在想吃的东西。会飞的牛牛说，我百吃不厌的食物是冰棍儿。冰棍现在我应该不想吃吧， 现在太冷了。 对，还有鸡脆骨，鸡脆骨还不错。 那零度的这个答案你 OK 吗？百吃不厌小浣熊方便面， 哎，这个也不错哎。 我觉得以前只有我那几卡片的时候会吃，你吃单让我吃的话我觉得还好哎。 哎，马的这个答案呢是跟我昨天看到的一个综艺节目极客电影当中张艺兴的答案差不多啊。他说辣子鸡丁，那边是辣椒炒肉，因为湖南人都爱吃辣椒炒肉嘛，对不对哈。 太子也提了说，对我来讲百吃不厌的美食呢要分种类，比如说菜类有干煸豆角，肉类呢糖醋排骨，海鲜类呢就是蒜蓉粉丝蒸扇贝，主食呢就是炸酱面。 太子你也太实诚了，端了一桌上来。大家好，这些都是我爱吃的啊。 对，菜肉海鲜主食齐了一桌，慢用了您呢。 所以各位呢还是可以继续把你们吃过100遍都没吃腻的食物来告诉我们，不过我跟静瑜估计一会儿再看了哈。 啊，总之我们俩现在很饿，无论是大家发什么样好吃的，我们俩都会觉得me too。 Y'all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秀最爱歌手之一 Meghan Trainor 带来的 Me Too， 但是这首歌曲好像今天我们已经忘记了它里面唱的什么内容， 对， 因为静瑜刚才一直跟我说 me too me too， 不是这样的，是月月鸟小哥哥，因为我在一直看大家的留言嘛，月月鸟小哥哥就不停的问说，哎静瑜，那所以你在外面的时候除了蛋炒饭你还爱吃什么？哎静瑜，那你去餐厅最喜欢点什么？哎静瑜，那你平常的话家里妈妈就喜欢怎么说？我说你现在跟我说什么？我都是 me too me too me too， 我已经饿得失去了理智，好吗？ 是是是，太厉害了，我们来赶快看一下大家说的这些。我跟你说，我跟你不一样。我经过刚才这一番洗礼之后呢，我现在有点饿过劲儿了啊，所以呢，我跟大家看一下大家 饿过劲儿了吗？来来来，我诱惑你一下， 诱惑一下，来说一下， 看看大家的这答案哈。大军跟我们说锅包肉，哎呦，就这一点，就问你流没有流口水。 嗯， 然后呢，月亮也说了，百吃不厌的是剁椒鱼头，而且要跟老公一起吃才够味儿，鲜鲜辣辣的，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充满能量。 这个很难吧？ 你看多厉害。 是，还有这个，但是我刚才总结出了一条，就是如果咱们俩现在这样没有吃早饭的人呢， 嗯， 是看到主食其实特别饿。 是的， 对不对？ 你知道我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不行了 ，Nora 的答案 啊， 油泼拉条子， 这不就是你们家那边的吗？ 是， 反 而一般情况的话，别人看到了会说油泼拉条是什么东西？ 嗯， 但你知道，对我跟郭鹏只要看到这个东西，立马你知道面前就是热气腾腾的一碗拉条子就摆在我们，巨好吃哦！不行了，不行了！ 哎，我跟你不一样哎，是因为 我要罢工。 我之前长期在武汉嘛，所以刚才只有一个人木分写了热干面。 啊， 因为热干面在武汉基本就是一种早餐，中餐和晚餐没有人吃它啊， 嗯， 所以忽然就觉得，嗯，感觉好像有股热气升腾了起来的感觉哈，嗯。 Kevin 跟我们说，老妈做的炸五香卷、炸排骨、芥菜饭，因为那是家的味道， 嗯， 每次要回老家呢，老妈都会提前问说想吃什么，这三道菜就成了必点菜。哎，我也会，就回家之前，我妈会先问说想吃什么，我每次点的都是那三样， 哪三样呢？说一下， 西红柿炒鸡蛋， 嗯， 炒土豆丝， 嗯， 香菇菜心。就不是因为 听起来好素的感觉，这三道菜。 因为我妈做饭实在太难吃了，这三道是她唯一不会发挥时长的东西。 你这么说，阿姨真的合适吗？你知道我最爱吃的三样菜是什么？ 完了完了，我后悔了。嗯、我妈昨天又问了我一遍，说：“哎，你节目怎么听来着？” 阿姨是那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可以下来听听 FM 来收听一下在线直播哈。我最爱吃的三样菜是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过油肉土豆片。 你能有一个离开肉的吗？ 嗯，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么爱吃肉。 哎呀，真的是坚持啊、 嗯、 大家可以把更多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吃过100遍都没有吃腻的食物到底是什么。 哎，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中国和新西兰首部官方合拍的动画片《太空学院》呢，昨天是正式登陆央视的少儿频道，每周一到周五两集连播，而爱奇艺呢将在次日是同步更新了啊。 这个太空学院呢，是以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为受众的。故事讲述的在沃沃星球上啊，这个就是太空当中的一个星球， 嗯、 有5只有志成为太空探险家的沃沃宝贝，在游戏化学校太空学院当中积极热情的参与各种游戏，在游戏当中学习和成长。 对， 听起来怎么有点那个天线宝宝的感觉？ 天线宝宝，但是人在太空当中很快乐啊，就像王若琳说的，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一样，是不是？ 你现在凹哥的本领越来越强了。 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雨中，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等待，说不出有多么 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 可是我还是想生活在地球上。 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这么多吃过100遍都没有吃腻的食物。 我觉得他们是100遍都没有吃腻的食物，而对于我们俩来说 me too 就是不停的看到别人不停吃到的食物、太厉害了啊。 而且刚刚说完了，大早上呢我们俩因为每天是就是节目比较早嘛，所以一般都会下了节目之后再去吃早餐。现在是饿着的状况，希望大家不要发主食好吗？主食真的是一击致命的。但是呢，各位真的像悟空，馒头吃了几十年还是不够。冰雪精、兰州拉面百吃不厌，而且还得要二柱子。 睡醒了，这个答案有点意思啊。他说：“听你们介绍这么多好吃的，我刚刚吃过早餐，瞬间感觉又饿了又想吃了， 是不是？ 嗯， 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吃过早餐的，都瞬间想吃了。”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准备跟大家来送上的是这么多的好吃的早餐，让这是因为大家提供的答案嘛。同时我们家今天图片 PK 应该要放出了吧。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现在再说下去的话可能就是我要罢工了。所以我决定就是换一个话题，我们先离这些吃的远一点好不好？ 好，今天你放出的图片是什么？ 我今天放出的图片可厉害了呢，跟月月娘小哥哥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呀， 我昨天看了真是气死了啊。 对，大家应该还记得吧，之前有听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开过玩笑。对不起，那我就不说了啊，大家自己感悟一下，发送一下，关键词叫做贵妃，贵妃，贵妃，就是那个贵妃， 贵妃这两个字。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永伯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汽车养护专家中国石化海龙，粤泰海龙柴油车尾气处理液车用尿素中的领导品牌，以专业的品质配合国四柴油车绿色排放，中国石化荣誉出品。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将流动韵律赋予每一处线条，以越级空间打造静谧舒适座舱。现在购车即可尊享2年零利率，全新一代帕萨特驾驭新格局。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中国移动全球通尊享计划，国内流量放心用，每月7到14天，国际流量包天随心享，覆盖199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办理还可领取机场贵宾室服务，详询1008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江观象台的气温是-0.6度。今天白天受到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天气晴朗，但是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同时降温比较明显，外出请您注意防风保暖，空气干燥要注意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很多人因为意识到了早餐的重要性，因此在早餐食物的选择上也尽可能的丰富，大量的选择很多高蛋白、高热量、高脂肪的食品，比如说像奶酪啊、汉堡啊、油炸鸡翅、煎炸食品等等。但是过于营养的早餐只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对于身体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在清晨呢，人体的脾脏困顿呆滞，营养过剩会超出我们胃肠的消化能力，食物不容易被消化吸收，久而久之呢，就会让我们的消化功能下降，导致肠胃疾病，并且引起肥胖。所以早晨要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吃得过于油腻了。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一首小清新的歌曲，来自焦麦琪的啦啦啦少年再见。 小时候我的外婆家旁有条铁道，穿过了那年少的夏天，我的暑假，你看那火车好像一条长长的喷火龙。那一年松阴中的夕阳慢慢跑到傍晚的太阳，落在会东石板中央，我顺着这条路好像就能摸到远方的天。门口的麦芽晃啊晃，晃啊晃，从不曾想未来人要去飞进寺寮。深刻的回忆被时光洗刷，再见你的时候记得留一个微笑。就要长大了，长大了，终于碰到了在铁门上的篮球火。实现梦想开始光吃冰激凌，搬家的第二份却没有人来陪我。时候 想就能摸到远方的天，门口的那样晃啊晃晃啊晃，从不曾想未来人要去飞进寺庙，深刻的回忆被时光洗刷，再见你的时候记得留一个微笑，我就要长大了长大了，终于碰到了在铁门上的却没有人来陪我，门口的麦芽晃啊晃晃啊晃，从不曾想未来人要去飞进寺庙，疯狂的回忆被时光洗刷，再见你的时候记得留一个微笑，少年今天仍旧在努力地奔跑，伴随的五彩斑斓小鸟对他说道，哎呀，再见是那个少年，唯一不能支配的是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Morning 7:36，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是刚刚放出了今天图片 battle 关键词的静鱼。各位发送贵妃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一张跟我的搭档月鸟小哥哥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图片。 静鱼，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跟你的搭档月鸟小哥哥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但是你的重音竟然落在了搭档小哥哥身上。 我说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重音好吗？ 重音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是吧？那为什么？那我问你，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我？ 那我哪管得了？我来看看哈、啊，谁都说你了，我听听看啊。 对对，你要帮我出气好不好？你看看啊。 冰说，打开的一瞬间就笑了。你笑什么？他说、有一种看透千年的感觉，鹏哥啊。你看透千年就看透千年，你干嘛要带上我们鹏哥？ 关键是风信子说这是女版的月鸟叔叔吗？然后小 S 说哈哈，这是月贵妃吗？什么月贵妃？ 这叫小五好吗？哪里来的小 S？ 我就叫小 S。 小五说哎呦，这是月贵妃这个封号您还满意吗？月贵妃、 我 觉得挺好的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根本就当不了贵妃。 你看于科安慰你了，说乍一看没有那么像月鸟，你就忍了吧。 剃个头说金鱼太坏了，我一口豆浆喷到了挡风玻璃上。你说你看， 注意行车安全、啊、 你干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啊？ 爱心爱也说，哎呦，笑出猪叫了，这简直就是月月鸟本鸟啊！我可什么都没有说。 好吧，那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对， 就是贵妃。哎，发送贵妃两个字，别发月贵妃啊，贵妃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哎，今天特别适合我们整期互动话题的一张图片了。 不是， 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推荐你吃过100遍都没有吃腻的食物，但是悠然说看过以后不想吃早餐了怎么办？这不就达到效果了吗？ 对啊，就是，但是我们一会儿才要互动啊，就你还会拉回来，对不对啊？ 对对，大家如果就被我们说饿了的话，就发送贵妃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看看照片。哎，行了行了，饱了饱了饱了。 好，我们看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我大洋说，今天这是要改成美食节目呀，能不能体谅一下早晨出门来不及吃早饭的人群啊？在听他们说各种主食、热菜、凉菜、海鲜，我默默地把手伸到了副驾驶，拧开一桶酸奶， 对， 百吃不厌的肯定酸。哎，但是我觉得空腹喝酸奶， 对， 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是之前在我们早音乐秀那个音乐早餐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介绍过，最好先吃点别的垫一垫哈。 嗯， 那么比如说像好飞翔这种硬菜啊，也是在大早上不适合吃的。 对， 但这是百吃不厌的，必须要提一下大内蒙的炖羊肉、排骨、酸菜。哇，早晨就是烧麦羊肉馅的配砖茶、太香了，不行了，我要去看一眼贵妃。 烧麦超好吃，我跟你说，作为大内蒙的代表，对不对？要跟你推荐一下烧麦跟被子啊。 哎呀，让我再看一眼贵妃。 熊大说，很多人都知道武汉早餐只有热干面，但除了热干面以外呢，我们早上还经常吃护汤粉啊，再蘸上一根油条，那味道啊，我来北京20多年了，还经常想念武汉早餐。你知道菜篮子对武汉的称呼是什么吗？早餐之都，就是，但是武汉人好像并没有传承开来。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让我赶快再看一眼贵妃。 你老看贵妃干嘛？ 因为大家说的都好香啊。 你看我不就完了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我的搭档运营小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哎呦，真受不了了。好了，赶快听歌吧，听歌吧。有首新歌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今年九月份呢，我们前两天已经跟大家说到很多的 Far East Movement 这支这个乐队哈，和张杰联合打造的那首支单曲《Bamboo 竹》是开启了 X 计划的序幕。上线以后呢，还是取得了挺不错的成绩哈。 对，那这一次呢，远东韵律是带着加入了艾热还有 Justin Sky 助阵他们的新单曲叫做 Bad Habit。那这一次远东韵律是延续了 Bamboo 的这个特色的音色，并且呢邀请到了一个女生，就是刚刚为大家介绍过的 Justin Sky， 她跟中国新说唱的冠军艾热，他们两个技巧逆天的主歌部分完美配合起来。那么这首歌曲当中啊，我就不关注他唱的是什么词了，就是感觉到这个一男一女的互动就很有爱哦。 是，而且呢这首歌曲以坏习惯为题，借鉴当中的爱情当中的很多坏习惯，表达一个人对爱情始终拥有坚定的信念。所以呢在听着我们说早餐的时候看那张图片也是一个坏习惯哈。 大家发送贵妃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吧。 谁都美丽，接着为你，我认定你是唯一，别人格未必。有时候你太烦，嫌弃我总是太烂，哪怕我从不怠慢所有你的背弃。爱升温引来分，看我能忍，因为大多惩罚源自过于诚恳。你讨厌那些 bad bitch 这一分真的，请你不要分身，明明是你我共度人生。你变得 famous， 人红真的是非太多，别担忧我精心现场变得更加卖座，可能专一让我看着更有吸引力，因为一心一意只想能够吸引你。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石儿，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又…… 打住打住，不许说我胖啊。 你是不是又肿了？ 汇集创新科技，预享纯粹驾趣。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采用智能水平对置发动机、全球化平台，并最新配备驾驶员监测系统，让操控激情尽情释放。400-818-4860。 斯巴鲁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五楼。 租不到新车，租不到好车，租不到品质生活，装不下行李，装不下家人，装不下自由的心。考得过驾照，买得起爱车，却苦于摇号限号。奥迪出行提供全系奥迪新款车型，高端租车，品质服务， APP 下单，专业管家上门取送，动动手指就能拥有全系奥迪。登录各大 APP 商店，搜索安装奥迪出行 APP 即可体验，或微信搜索添加奥迪出行公众号，获取更多惊喜。奥迪出行，奥迪官方全系租赁平台。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皮草盛宴，超低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买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4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贵妃的对不起，我是刚刚放出了贵妃的静瑜。 静瑜小姐姐，你到底为什么会放出这张照片呢？ 就是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哈，我们的粉丝肯定有听过啊，就是有一个听众说，哎，这个就我在说你就是虚胖这件事情嘛，就是说，静瑜你别老说月月娘小哥哥，人家这种身材放在唐代是贵妃级别的好吗？你就只配去拖地。对， 我记得，对啊，但是当时你也没说你有这么一张照片，听说这张照片是你自己照的是吗？ 对，因为刚刚呢，我看到我们格格巫哈跟我们说找到这张照片的人太有才了，100个赞让我笑得上不来气，这可是我自己亲自在我们大陕西历史博物馆拍的好吗？我自己拿手机拍的。 所以你当时看完这张照片，你不觉得你自己根本不像个陕西人吗？ 这对，就是当时我就拖地嘛。 你准备什么时候胖成这样？ 我就当不了贵妃级别 了。他的脸其实比我都夸张，我跟你说对不对啊？就是 我没有想拿着他跟你比啊，我从一开始放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跟我们月月娘小哥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大家的这个，你看，推荐一下你吃过100遍都没吃腻的食物。你放出这种照片，我以后还怎么推荐我吃的食物？ 你可以推荐啊，推荐完了之后我就看一眼，说哦，好了，不饿了，不饿了啊。那这是今天我们的图片 battle 的关键词，各位可以继续发送贵妃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这是静瑜今天给大家送出的图片啊，到目前为止都是好评不断哈。 是， 感谢月娘小哥哥对我这一次的 图片的大力支持啊。 对对对， 跟我有啥关系啊？哈， 接下来放出你的关键词吧。 我的关键词今天就是，既然你这么说了，我觉得我的人生，我觉得我也就开挂一下嘛，好不好啊？我的关键词是好吃。 就好吃是吗？ 就好吃两个字啊， 好吃两个字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我们俩的图片 PK， 看看你到底要站谁，关键词分别是贵妃还有好吃。 对，好吃这个关键词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Amy Ariana Grande 最近的透露，最近呢自己呢破纪录的新歌 Thank You Next 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来创作的。上周六呢，他在个人媒体上呢和粉丝聊天的时候透露了这首歌曲的创作细节。他说那是在纽约相当艰难的一天来创作的哈。 对，那时候刚刚分手啊，所以其实这个歌大家也能听到，就是 Thank You Next。他刚刚分手之后呢，朋友带他去逛街，他们在一起喝了太多的香槟，买了很多戒指，然后回来的路上我就创作了这首歌曲。但是歌曲创作几周以后就放出来了，相关的视频很快就打破了 YouTube 的记录，使他成为了这个平台当中播放量最高的歌曲，并且打破了24小时浏览点击量，就是现在目前已经超过了5000万了， 太厉害了。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福速，就是怎么说呢，福祸可能是相互转化的。而且我觉得用 Ariana Grande 自己的一首歌曲， 就是、 可 可以来告诉这件事情，那就是 no tears left to cry， 情场失意，职场得意嘛。所以你看，就虽然分手了，可是一首新歌瞬间已经刷爆了社交网络，也让他最近热度不减哦。 嗯，不要忘记我的关键词是好吃，是好吃， 还有贵妃。 So we turning up, yeah, we turning up. Ain't got no tears in my body, I ran out, but boy, I like it, I like it, I like it. Don't matter how, what, when, who tries it, we out here vibing, we vibing, we vibing. Even when it's raining down, can't stop, can't stop, so shut your mouth.The colors in you, I see them too, and boy,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We're way too fly to partake in all this hate. We out here vibing, we vibing, we vibing. Come on, even when it's raining down, can't stop, can't stop, so shut your mouth. 非常好听的一首单曲 No Tears Left to Cry， 来自于 Ariana Grande 啊，听起来就有一种想要跳跃起来的感觉哈。 嗯，没有理由去哭，因为他的热单已经拿到了 Top One， 并且这播放量啊也已经是火热到不行，还一直数据在蹭蹭往上涨。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开始以来呢，已经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积极的响应。本月13号呢，歌唱北京即将开始了复评的工作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入围歌唱北京活动当中的优秀作品，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长安北京》。 像从前的少少北京的年轮， 听到的是来自雷佳演唱、陈涛作词、刘悦作曲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当中的优秀作品，叫做《长安北京》。 嗯， 哎，其实今天呢，各位发送关键词“贵妃”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这个也跟长安脱不了什么关系啊。 啊，是跟长安有关系。然后这然后呢，大家如果发送好吃的话呢，是跟这个美食脱不了什么关系。所以每个关键词基本都扣中了今天的主题。 你看，发送了好吃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熊大说这面太素了，岳云鸟小哥哥， 嗯， 你是先把肉先挑出来吃完以后才拍的吗？好像是的哦。 不是，这碗面其实大家都没有猜对，大家都以为是牛肉面啊，或者是拉面之类的， 嗯， 但实际上是我在上海吃到的一家面啊。 哦， 对， 知道了，知道了。 上海面一般都是浇头或者汤头， 哦， 你把上面东西吃完以后，底下就是一碗阳春面了， 小黄鱼面的那种，啊， 对，没错， 啊。所以你就是还是把浇头，就浇头就肉嘛， 嗯， 还是把肉吃完了之后拍的就只剩下面了嘛。 对，我发现大家都在集中在我这个碗特别大的这个问题上， 不是集中在碗大还是脸大的这个问题哈，啊？到底是脸大还 是碗大？看脸大你就看贵妃那张图好吧。 贵妃还有好吃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银联双十二优惠享不停，各大商超便利、百货、餐饮、菜场、药店通通五折了，另有指定线路一分闪付乘公交，祝你畅快出行，即刻下载云闪付 APP， 今年双十二银联替你付一半。 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五楼。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爱上昌平，好运全来，第15届昌平温泉文化节开幕了，冬季养生泡一泡，愉悦身心乐逍遥。 东风本田 XRV 15周年纪念版炫酷来袭，新增安全性预见 LED 行车灯及人性化侧部踏板，更有零利息、零手续费购车政策，新锐时尚一触即发。详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歌华小果电视盒子开卖了，歌华直播回看加爱奇艺三端海量视频加百度智能语音操控，五大套餐最低398元起，详询96196。 17奥迪30周年，购奥迪 A6L 立享18期零利率金融优惠方案，尽拥梦想天地，三十而立，理想先行。17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买完房要装修，钱不够怎么办？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帮您忙，装修家具、装饰品，想花哪里花哪里，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67，零利息、低费率，详询北京建行各营业网点。 皮草盛宴，超低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卖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21%活动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行指定信用卡境外消费，单笔返现最高可达21%。新客户境外首刷还有10%返现优惠，更有长城国际卓君卡境外消费比比返现1%，境外 WiFi 免费租等多重惊喜。出国旅游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观察京城老房业主的装修需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业主认为自己的住房陈旧需要改变，半数以上业主想尽快重装老房，但顾虑翻新太复杂太漫长，更多的业主想快速翻新老房，但没有理想的快速装修服务。一号新家推出老房快装服务，无需搬家，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列车运行前 播报。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年度的金球奖的得主马上就要揭晓了。当然呢，在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可能还有4个小时左右才会最终评出这次金球奖的最佳得主。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一起关注。当然在金球奖还没有得出的时候，欧足联的官方已经迫不及待地宣布欧冠会使用 VAR 这样的一种技术了。我们知道呢， VAR 的全称电视转播录像系统，在2018年的世界杯当中呢是大放异彩。那本赛季呢，西甲、意甲、德甲和法甲都已经开始使用了 VAR 技术，而此前呢，欧足联已经宣布将在2019-20赛季正式使用 VAR， 而这一次呢，他们将这个时间。 你跟我把谁放掉，我的目的就是让你尖叫，现在开始跳，让你明了，夏天 party time 就是我的指标，听我放，给我跳个舞，看到你的摇摆的幅度，曼谷、马拉布、维巴巴厘岛，跟我一起到全世界都跑。太阳，你跟我，我跟你，两人世界多棒。到机场，随便选个地方，全世界都跑，找出你的天堂。我最想跟你一起转转，全世界都玩一玩，希望看你笑容变得灿烂。我对你感觉并不淡淡，不必让我看看，有你世界突然变得缓慢。到巴黎找个咖啡厅，陪你聊天，看透你的心。又到埃及看到金字塔，又心目中克里奥帕特拉。其实去什么国家我不在意，因为在我眼里宝贝只有你。想去泰国 baby 稍微的卡，算了，还不如我们待在家。 没有辛苦，今天只想舒服， got your hands up got you. Vegas. Running time，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大家好，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是的啊，话筒呢刚刚打开，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才呢说到了这个金球奖呢，实际上我在录制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昨天晚上嘛，所以呢当时呢是在今天的凌晨4点钟来揭晓的哈。我来关注一下，法国足球呢在巴黎大皇宫揭晓了2018年的金球奖的得主。莫德里奇是荣膺大奖，完成了年度个人荣誉大满贯，也终结了 C 罗以及梅西对于金球奖连续10年的垄断，非常厉害 啊！他终结了我们梅罗10年的垄断，我最喜欢的球员 梅罗。 嗯， 你最喜欢的梅罗呢？终于呢，10年没有能够再继续辉煌了。而且我觉得， 恭喜一下莫德里奇啊！ 是莫德里奇也算是第一位啊，不是第一位了，他是荷兰人，这个之后呢，第二位。世界杯当中呢是拿到亚军，但是最终拿到了金球奖的一位球员。 是，那这次呢，姆巴佩也是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当中表现突出啊，是获得了新设立的科帕奖。 对， 而效力于里昂的挪威前锋赫格贝里，哎呀，这名字，获得了首届女子金球奖，恭喜一下！ 都要恭喜一下了哈！这个莫德里奇呢，我们要恭喜恭喜，这个打破了垄断，输而不易。而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也算是他的个人的一个成就了。而我们自己的成就呢，就是今天呢是荣幸的。在静瑜的加持之下哈，所有的图片基本都跟我有关系，哎，我都疯了 没有，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大家非要产生这样的联想，我也没有办法啊，是不是？ 是。 流星雨跟我们说，明明就应该先放月月鸟的照片，再放静瑜的，简直是赤裸裸的配一脸。 嗯， 这 谢 Felix 这个呢，算是一个虎扑男孩的梗哈。 嗯， 你看这脸，它又长又宽，你看就像这碗，它又大又圆，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这什么意思？ 这是 Chris Wu 的一个。经典的唱段 啊！ 是啊， 但是说到 Chris Wu 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前一段时间跟他惹上风波的，这个关于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的一些事情啊。 对。 但这次聊到的不是蔡徐坤，而是年少有为的啊，不，聊到的不是 Chris Wu， 而是年少有为的蔡徐坤。 哎、 嗯，你看，我就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一眼贵妃，我就语无伦次，被贵妃的美貌所惊到。 小纪都说了，贵妃，我以为是静瑜自拍呢。终于有人说出正确答案了。 对对对，是静瑜自拍。大家发送一下"贵妃"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去感受一下 到底像谁、啊、好了，我们来看看蔡徐坤。坤坤呢最近呢是登上了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的官网，他在访问当中呢谈到了自己出道之后的改变以及对音乐的看法的时候呢，以及组合 9% 最近的新专辑。他也表示在2019年4月开始的世界巡演之前呢，他希望能够发布更多单曲来磨练一下自己的 DJ 技巧哈。 Billboard 官网也介绍说，蔡徐坤呢是一位20岁的唱作歌手，也是偶像男团 9% 的队长。 嗯， 做2018年偶像练习生的冠军，他吸引了全国的关注，只有20岁。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蔡徐坤的新歌，名字叫做 Pull Up， 来感受一下。 Drifting down, down, down. I can sleep at night. Been going around, round, round. Hey, I was so lost, confused. Didn't know why. Ooh, how to pull through in the wood. I thought I knew. Though it was too hard, but I was fooled. I've been going nowhere. Need to know if you care. Are you gonna save me? 'Cause I've been acting crazy.I'm not say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 tell what's up or down. I don't know my left from right.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Never thought that things would be the same. Whenever it is,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 I'm making a stand.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Are you gonna save me? 'Cause I've been acting crazy.

feeling blue, keep walking and we can't get far. Yeah, wherever you are. Like a move that I can't predict, like a look that I can't resist. The tingling feeling was so, so mutual. The lingering appeal was so unusual. Herbally, what is medicine to a lone soul? Can become poison or some. With the whole body fast asleep, out cold. True vision seemed to come to the eye. Take hold of a prophet in me most visibly. I see clear when the world doesn't show it to me. It's so hard to make sense in the cycle of billing. Trying to find a reason to quit and make a killing. I admit, or dealing is painful. Like a star upon a child staring down from the ceiling. How far do we have to stretch the picture before pixelating the human texture? We can take it all back to the register and start all over from the canister and save it all up for an ultimate prize. Homecoming gathering with a big surprise. Throw on your favorite record that's good to go on the analog table and it's hooked to flow. Sit back with ease and hear the MC flow. Hi-hat, kick drum on the high and low. It's funny how the music put times in perspective. Add a soundtrack to your life and perfect it. Whenever you are, feel like we'll keep walking and we can't get far. Yeah, wherever you are. It's funny how the music put times in perspective. Add a soundtrack to your life and perfect it. Whenever you are, feel like we'll keep walking and we can't get far. Wherever you are. And start all over from the canister. Let's break it all down into pieces of bright moments to pass by like a meteorite. Throw on your favorite jacket and you're good to roll on the analog trail and you look the roll. Just stroll through the trees and let your miseries go. Sunshine, hurricane, all the highs and lows. Pass by like a meteorite. 旋律，我们来听到的是 New Japs 以及 Jin O2 带来的 Love Pizza、啊、这首歌曲呢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曲风，这也算是开创性的啊。刚才听到的这个曲风呢叫做 Jazz Hip Hop、算是日本的音乐人，也是大神级别的 New Japs 第一次的开创性的这样一种曲风。然后呢很多很多人呢都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是开花结果，但始终的这首歌曲算是在很多乐迷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 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出来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曲风当中有没有一点觉得非常非常动感，但是同时有点点小悲凉的味道和情绪啊。 嗯，谢谢月月鸟小哥给我们推荐这么好听的音乐哈。听了这首歌曲再发送了贵妃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配着这张图片有一种莫名的违和感呢。 不违和，感觉这个人是在深宫里，你不觉得吗？ 就内心有一种凄怨跟哀、哎、就是悲凉的那种感觉， 打入冷宫、啊、 你看是不是很适合这首歌的气氛？ 还有道理哈、啊，还真的挺有道理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贵妃以及呢好吃。 是 我本来呢如果你跟我说这两个关键词我是从来都没有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结果今天呢竟与你神奇的做到了、啊、 这位贵妃很好吃哦。好好公评价说你们俩今天放出这两张图连起来就应该是名画背后的故事啊。小西也跟我们说这样看月月鸟小哥哥今天的互动话题不是要推荐一下你吃过100遍都没有吃腻的食物吗？ 对啊， 那么你推荐的应该是百吃不厌的荔枝啊。 为什么是荔枝呢？ 杨贵妃啊， 嗨，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哎、 啊，我真服了你们的这种脑洞，真是太厉害了啊！所以我们两个关键词大家可以继续搜索一下、贵妃以及好吃。 对，那同样呢今天是 battle， 各位别忘了站队。比如说魏小念就说了，静瑜虽然没有放自己的照片但还是赢了怎么办？

截止到前天，七年来累计举行活动97期，全国32个城市近400家票房的1822名票友在这里一展风采。赵宝秀、孟广禄、王蓉蓉、杜振杰等近100名京剧名家到场，接待观众6.82万人。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10点，悉尼。14点，火奴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看到自外，只看到角色，看不到绝对，最好的滋味就是那人生。 居田馥甄的一首单曲《不醉不会》。好了，8:37，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看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想起了最近吐槽大会当中对于陈乔恩的吐槽啊，说这个你以为他是碰到什么事儿才会出深夜买醉吗？ 对啊，就比如说郭鹏过生日，陈乔恩深夜买醉； 静瑜吃面，陈乔恩深夜买醉。 好了啦，只有深夜才会买醉吗？中午就不会吗？ 太过分了、啊， 不醉不会啊。 是的， 配上美酒的话，当然也要有美食。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推荐一下你。吃过100遍都没有吃腻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 是的，今天大家太踊跃了啊！可能说到吃这件事儿呢，所有人的这个积极性都被立刻调动了出来，是不是啊？因为呢，大家的其实对吃实在是太经典了，所以今天你看，其实我们俩整个经历了一番肚子咕咕叫的过程，有没有哈？ 哎，看看大家的答案哈，比如说刚刚说了不要有主食轰炸啊，大早上呢，各位不要对我们俩这么残忍。 嗯， 但是亮物君呢就发过来了，炸酱面、刀削面、牛肉面、各种面，100年都吃不腻。请问你是山西人还是陕西人？答。 这个面食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对于北方人来说都是一种有点介乎于乡愁的东西，对不对啊？而且呢，主食尤其在早晨出来的时候，确实让人非常难受，因为太想吃了哈。 还有 Mr. Lee 跟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应该很多人内心当中的答案吧，必须是烤串啊。 烤串 从小吃到大，特别是老家家门口的，小时候呢放学来个腰子，10块钱串加2个烧饼、妈那个下班回家，哎，再给我点钱吃烤串吃没了， 是 真美啊。 对， 虽然16年过去了，现在回家第一顿还是要先去吃烤串，第二顿还要去吃烤串。 东北人不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是2顿， 如果有的话就2顿。 哎，是的。一勺定乾坤的说，作为一名厨师的我，目前还没有想到我百吃不厌的东西，实在做东西太多了啊。要是问我百听不厌的节目，那就是早音乐秀了，每天必听的。 哎呦，好暖心啊， 这梗接得好啊。 是的，那这么被你喜爱的早音乐秀呢，当然要继续跟你分享一些2018年最后还比较好看的综艺节目。 是的啊，在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也就是12月1号，在中国综艺史上呢又推出一个首档节目，这档综艺就叫做极客电音，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预告了很久了哈。 是，那极客电音呢是在中国新说唱之后再一次将大家可能没有那么认可的音乐类型搬到台面上。 对， 也就是说不能说不被认可吧，就是说比较 小众的 音 乐文 化。 对， 哎，那把它带入到大众当中。但是不同于中国新说唱的是，极客电音这档综艺节目呢是为了找到可以代表中国电子音乐的音乐制作人，让中国的电子音乐走向全世界，非常的有意义。 是，这档综艺节目当中呢是由实力小生张艺兴以及被大家称为土嗨的大张伟大老师，还有犀利著称的尚雯婕来作为主理人加盟节目的，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兴趣。而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听到了火箭少女团成立的实力舞者孟美岐以及段奥娟和说唱担当的 Yami 和 Alan Walker 一起搭档了一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就是这首最火热的。 太好听了啊。其实这首歌曲在我们早安音乐秀也放了好几次了， 对，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和我们今年最大热的这一档综艺出来的火少能够有这样一种完美的化学反应，我们一起来看听一下。 对，这首歌曲就是飞得。 what you looking for, what you waiting for， 雨也要风铃，何时梦中情，总能寻到千百度，百度人在牵肠挂肚，就像迷途的羔羊躲进胡须般的盲目寻找，所爱他在哪，人类和盔甲等你教我方向，说不清的执念让我更加害怕，我害怕大海跟着潮水一起退去，我害怕森林跟着雪山一起委屈，我害怕炙热的心放久了成悲剧，我害怕世界末日来不及把你追寻，别让我褪色，再到达伊甸园之前调整配色，快调整你的视线，我没时没刻没法明秒穿越过去和未来，能否帮我点燃回去和尘埃，我或许为你放寒，注定你和我就像飞蛾扑火， 好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算是一次全新的演绎的 Fade， 怎么样静瑜？ 哇，你发现就我全程戴的耳机，就粤语娘小哥哥怎么说别说话别打扰我，让我认真听，真的非常的震撼啊。 是， 因为大家其实听到了，在这首歌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是段奥娟啊，大家都在网上评论说这是被天使吻过的嗓子， 超好听、啊、 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娟其实还没有参加创造101的时候，就是因为在网上清唱了一段 Fade， 所以被大家就是发现了、觉得说啊，这个女生唱歌也太好听了吧。 对， 那么第二段呢出现的是孟美岐的声音，当然呢她也是在副歌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场只是音频的版本，他看不到。在副歌的部分呢，在现场他是展现了自己性感的舞技，所以现场的观众也是大呼，真的太刺激，太有感染力了。 是的， 还有亚蜜登场的时候啊，一头扎着马尾的泡面头，但是这一段说唱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所以这首歌曲呢，可以听得出来，算是一个现场版的全新的演绎嘛，对不对啊？当然呢，当晚的人气最旺的主理人是张艺兴莫属，因为作为首个主理人，他呢一登场就引起了很多的欢呼跟尖叫，他很萌，然后他也很呆，对不对？ 是很有亲和力的，这个台风也让现场融化。但是呢，现场登场呢，除了主理人之外呢，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制作人了，因为毕竟这档节目扬言是要让中国电子音乐走向世界，找出可以代表中国电子音乐的音乐制作人。所以首先登场的这位制作人，那么来头不小，他就是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也是目前中国最火的电子音乐制作人之一。 对，他的名字叫做 Panda Kill，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无数次放过他的歌曲了。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依然以及这个不冷不热等等啊。我们来听一下他这一次的这个演绎，来自于他和周深的对不起。当晚呢，他是唱了一首熊猫人，但是鉴于那个音频音响太大，所以我们换一首歌曲来听听他的这种真正高超的电音的实力和水平啊。 让我放下情绪和那些辉煌的事情，用所有诚意对你说一句对不起，也曾为着你受尽委屈，愿你拥有情绪和那些辉煌的事情，用所有诚意倾听这一句对不起， 周深以及 Panda Q 带来的一首歌曲《对不起》，怎么样？这个音响或者音频的效果是不是就已经很大了？ 你说我应该去感叹 Panda Q 还是来感叹周深？ 我觉得两个都要感叹一下。 这声音也太像女生了， 是 比我唱的都好听。 什么比？哎， 对不起 ，Panda Q 音乐做的比我都好。哎，我们俩这，我们俩是不是太膨胀了？约点唱法来起来好吗？ 不，周四好，还是大家继续 K 歌的。但是这个电音还是就不要尝试了， 是 因为除了这个 Panda Q 跟大家说的是第一个登场的电子音乐制作人，那么其实呢还有邀请到其他的三组制作人也都非常的厉害。那么虽然说时间有限呢，还是想抓紧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朴染的制作人。 是的，他用纸做的键盘乐器呢表演了《植物大战僵尸》，惟妙惟肖的呢也是就是做出了整个的特别有意思的效果。当时呢这个尚雯婕还说，哎，你真的那个是用纸做的键盘吗？他说是这个纸做键盘，而且会有用哦。真的最后出来的成品让人觉得超级赞叹。那我们也在这首歌声当中呢就结束今天我们的这个早音乐秀了。但是我觉得最后一首歌曲这么欢乐，大家应该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吧。 那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朴染制作的《植物大战僵尸》。 当然呢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当然要跟大家说的是天气有点慢慢的转凉，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啊， 多穿一点了。明天见，明天是周三小视频 battle 日，我们不见不散。 最后一首歌曲《植物大战僵尸》，来玩起来。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